我永远也下不去。可是这就是我，虽不够完美，却永远真诚地用尽力量。 会说话是因为一首歌里有他的故事，这是张信哲的第一张国粤语的精选专辑当中的有一首特别的收录，那就是那一年特别火爆的一部韩剧《冬季恋歌》的主题曲，当中加上了原声对白，完全打破了精选集的模式，你仿佛能从这首歌里听到那个凄美的关于冬天的故事，从开始到现在。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？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

逝去，瞬息万变。仍在叹息怀念，仍然望往昔重现，无言的你，无言的我，流逝去是苦与甜，无事变得难变，只有一片愁仍在some